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马上要把中秋过啊，各位安排好工作。虽然新闻还挺多啊，轻描淡写别深说。那位说这个不对啊，咱们这个新闻呢有信息，也有深度的分析解读啊啊，这个把背景交代清楚啊，这个应当深说呀。对，但我说的这个事情，这还跟您说实话，真不能深说，为您好啊。说这个感到赏我啊，各位啊，各位要是那个哎，这个啊，不太适合听这类的啊，当然也没有太过分的，我这儿都没有啊，都是社会上发生的新闻啊，这个都是我们这儿经过选择的啊，什么恐怖的暴力的这儿我这儿没有啊。当然这个事儿呢涉及到这个文明之风，文明建设还是应该说，但是它确实可能有些个细节会给朋友们带来不舒服。带来不舒服怎么办呢？这跟您说啊，我这儿给您轻描淡写，尽量的修饰一下啊。这一上来先打个预防针啊，别回头真把谁吓着啊，不是真把谁那个什么了，恶心着。哦，大概那意思明白了。行，一上来呢先说一句，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，哎，现在直播开场，读报开始了，您赶紧过来，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用这个直接听收音机，这个方便啊。那么那个听听 FM 之上呢，您下载了就能看见，上面有个聊天室，这是话里话外的。周六周日没有，但是呢现在哎有啊，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进来跟大家一起啊高高兴兴的互动交流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听众们交换意见的啊这么个平台。欢迎大家看看人家孩子谁呀，你看这就说啊教育的重要性啊。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头几天，贵州贵阳民警在街上执勤，正走着，突然之间一看这脚底下有人报警。你等会儿，这位是摔躺下了没有？他没那么高啊，那个警察要是跟他交流必须得低头还得蹲下，不是这位这个头也太矮了。哦，武松他哥哥，嗨，不是个成年人，5岁的一小孩儿。警察叔叔，我要报警。报警？警察一看他怎么了，您啊出什么事了啊，你这个这么点孩子，你报警干嘛呀？啊，我丢了啊，你丢了，我没有，那个大人跟那儿看着我呢。你看你这小孩玩笑吧，好好的玩，去啊，别闹了，不是真报警，警察叔叔啊，你把那舌头捋直了，他孩子呀，警察叔叔，哎，我报警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我捡着东西了。哦，明白了，又捡着1分钱了，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。跟您说啊，孩子，这个钱呢是确实啊，应该这个捡了之后应该交公， 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你要交给警察，你不如啊，像那个大商场啊，有些地方超市啊，它有那个公益箱，哎，那里头你钢镚儿你搁进去，虽然说不多吧，钱是不多，一份心意你交给我也没什么太大用处，啊，咱也不指望哪天失主，哎呦呵呵，四脖子汗流，着急呀，找啊，哎呀找啊，丢了一分钱呐，快点啊，没有没有。现在很多人，嗨，这一分钱掉了就算了，啊，这一分钱的话，不是比那个价值高，啊，二分钱干嘛呀？啊，警察叔叔，我呀，我捡了一小朋友，这个捡的小朋友，再一看啊。他身边真站着一个比他小的小孩，正在那哭呢。哎，哦，是他是吗？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在这个商业广场，他那地方有那个滑梯，小区边上。哎，这个繁华所在，人来人往，这个地方有这个，就是给这个孩子们玩的这个，哎，这种滑梯呀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哎，家长带着看着跟着玩，5岁这小孩玩着玩着。跟这2岁的这个小孩俩小朋友玩熟了，啊，孩子之间一认识那就是好朋友，哎呦呵，聊聊得跟什么似的，哎呀呵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嗯，那位说那这是诸葛亮，不是，就说呀，这俩人聊的俩小朋友越聊越近乎，这大一点的问这小的啊，你家里人呢？没有，我这没有，没有，不是有，是刚才有，现在没有。小孩儿，你想他2岁说不清楚，5岁这孩子还真不错。你看看人家孩子，就有这个心跟家大人说，这小孩儿好像身边没大人哟。正好警察过来巡逻。大人就跟这孩子说：“你啊，你去跟那警察说，你跟警察叔叔报警啊，就是打小培养他这个意识，有困难找警察。”小孩过去了，一反应，警察这么一问，嘿，还真是，大人真是没在这个2岁孩子身边，那这孩子等于是丢了。你看，得亏这他这个比他大一点这个啊，这小朋友有这个意识，发现了。那就找吧，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嚯！过了好半天，孩子妈妈来了，哎呦呵，风风火火，哎呀，我刚发现孩子找不着了。不是，那你这干嘛呢？我这家里人，我这嗨，我这忙着给家里弄饭吃，弄饭，弄完之后我们就吃饭，让孩子吃，他也不吃，这孩子不听话，说你那你跟边上玩吧，哎，玩着玩着，一不留神，孩子找不着了。这小孩要没了，滋溜一下子，你要再找，那可麻烦，那可难了。嚯，哎呦，家大人也是挺着急。你看，这个民警说，你看，得亏人家街坊发现了。你瞧，小孩5岁的孩子，哎呀，有些人这行为不如孩子，差太远了。什么地方呢？在吉林长春。哎，先给各位再。预防针啊，再打一遍啊，再打一遍。那个说打过了，我知道，就说呀，也怕有的来的晚的，咱没打，没打上，咱们继续打啊。这您留神啊，这您留神，我说的比较轻，尽量给您轻描淡写。就这个事儿，真把那个开公交车那位司机师傅给恶心坏了。哎呀！不，你这什么事儿啊？怎么回事呢？公交司机孙师傅说："那个，这头几天啊，开车上班，啊，这个公交行驶过程当中，上来下去这个乘客，上了一对老两口。后来啊，他们那个车里不有那监控探头吗？倒回去发现了。"这个这公交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，哎呀妈呀，怎么了？这老头啊，感觉哎呀，这个腹内呀，行了，您就直接说肚子里，哎呀，这个翻腾啊，叽里咕噜，叽里咕噜，叽里咕噜，叽里咕噜，叽里咕噜， 行了，那个说您别形容了啊，大概知道什么意思。对，哎呀，我这老伴儿啊，哎呀，我这赶脚的，我这玩意儿他不行，我忍不住啊。嗯，那就赶紧下车找个地方，有那个卫生间什么之类的。哎呀，那不行，那玩意儿他不赶趟了。那现在我的天哪，那就是箭在弦上啊，不能不发呀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老伴儿呢给他出主意，你呀到后头去，你别在这儿，这儿这个人多眼杂不合适。哦，到后头合适。哎，后头人少。那位说还往下说吗？我就给您轻描淡写吧。那位说这就不是轻描淡写了。哎呀，这他也没法轻描淡写。这俩人简单说吧，跑到这车后头，以下紧急删去4538字。嗯，啊，就那么多字描述这事儿，你想想看呐，那车那家伙行驶过程当中啊，一会儿刹车，一会儿启动，一会儿刹车，一会儿启动，还拐弯。哎呀，到后来车到站了，孙师傅想着收拾收拾，收拾收拾啊，这车里面卫生啊，一看，哎呀，就这车后头这没法看呐。哎呦，我给您轻描淡写啊，轻描淡写。那说行了行了，别再轻描淡写了啊，已经够了，就这意思。好家伙，行了行了啊，我就不形容了啊，我就不不那个不用那个这个白描的方式给您做这个叙述。哎，行了，别白描了啊，这个白不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什么行为？可说呢，可说呢。哎，这头段时间也是坐火车，北京西呀、啊，开往南宁列车之上，我看那画面了，应该是动车，不太像是绿皮车啊。哎，这个高铁动车速度快，再一个呢，座椅呀、啊、过道啊都收拾的干净利落，人家那个扫地那个阿姨定期过来，有垃圾吗？有垃圾没有啊？拿了一个什么什么纸袋子什么之类的啊，塑料袋啊，人家经常收拾。哎，这咱也得爱护啊。嘿，是啊，这个你看这个他道远呢，北京到南宁，南宁在广西呀、啊、这路上，哎呀呵，不行，哎呀哎呀，那说你等会儿啊，别又是那出。不不不不不不，他这个不是出，他这个是进，好嘛，要吃饭，好好吃啊。哎，得喝酒，不喝酒不行啊。又来了，哎，说实话啊，我听了那个，就看了那画面啊，听了那人声了，就那口音，哎，我要喝酒，喝吧。少喝点不行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啊，不行，不过瘾，不过瘾。站起来晃晃悠悠，人那个服务员啊，就推着那个餐车，那个就是送餐那车呀，食品车那服务员，那个车上有酒。咱说实话啊，按理说呢，像什么这个就是这种远程的交通工具啊，你要说在地铁、公交上。说呢，这个完全不让喝酒，这个也不太现实，也不近人情，少喝点啊，喝多了之后，不是喝完了，就是首先别喝多，喝完之后您踏踏实实的，也没人嫌弃您啊。这个大伙都戴着口罩呢啊，对对，您就坐地铁跟大家一样就完了。但是我说啊，这个不是强制要求啊，这不能强制，就是坐高铁、动车包括飞机不建议喝酒。你想他那密闭空间呢，你一个是喝多了酒这玩意儿是真麻烦啊，这车这一晃有飞机那地方，呵，哎呀，遭遇什么云层气流之类的，这一颠等一，他那飞机一颠等，他那一颠等，然后他行了，全颠等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个特别不好啊，就是没这个，你喝多了酒他没味儿吗？你飞机那密闭空间受了受不了啊。好家伙，你一看这大哥喝多了，边上那几位跟他不认识那乘客呀， 等那飞机一落地，舱门一打开，这几位都是大红脸就出来了。哦，这都是熏的啊！可说呢，这味儿难闻。咱说真心话，哎，不建议这。但是呢，这个当然也不能强制，是吧？反正您自个儿注意就得了。这大哥可不是，好家伙，呦呵，他这喝呀，好家伙，老鼻子了，喝了好多酒，这就开始啊。这人喝多，告诉您怎么衡量？哎，人说话多也不是，话多当然是一种，但是前提是这人平时话少。你要像立新这样的，平时话也不少的，话多点其实也未必是喝多了啊。当然我也不喝多了，我就是这个打个比方。什么时候显示这人喝多了？告诉您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，这人呢，哈哈，找酒喝。没高，他觉着没事儿，其实喝了已经不少了，但是他自己感觉着，他要是什么时候感觉着没事儿啊，好，这才刚开始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这就是喝多了。这位就是站起来，也没吃什么菜，看那意思就是喝酒，可能啊，我这么听他这个言语之间这感觉，心里头不太痛快。喝的是闷酒，我跟您说就怕这个。您要是高高兴兴的，哎，朋友之间喝点高高兴，哎，挺好，喝好为止，这一般来说没事儿，尤其是边上有朋友提醒着，哎，少喝，哎，行，差不多得了，就到这儿吧，哎，这没事儿，就怕这个。好，自个儿喝闷酒，哎呀，这家伙心里这难受啊，可能是生活工作当中学习呀什么什么碰上点为难找窄的事情，这都难免。哎呀，哎呦，不行，这口气下不去，喝吧。站起来，晃晃悠悠就奔那个服务员推那个食品车就去了。我说你这，我就，哎呀，喝着味儿这窜呢。服务员说：“您干嘛呀？”我说：“刚喝，我要酒喝。”哎呀，我们这动车高铁上，按理说是不卖酒，就是有点酒也是那度数低的，跟饮料似的，而且现在没了吧，怎么会没了呢？好，他蹲下了。服务员看你干嘛蹲下，我找找。好，他把人家柜门拉开了，没有啊，那都是面包饼干之类的，我这好家伙，这一看这人不行，闹事儿啊，情绪失控了，把这乘警叫来了。这乘警处理方式是对的，首先跟他说你别闹了啊，你已经喝多了，踏踏实实跟那儿趴会儿啊，睡会儿觉你就醒，把这酒醒了就没事了。我要闹腾，好吗？拿起手中这酒瓶子都喝干了，拿着酒瓶子啪一下就砸到这车窗户上了。好家伙，这要劲头再大点，万一把这车窗砸碎了，那麻烦了。行了，警察一看，那这个不能不把你带走了，不带走太危险了，影响其他乘客和列车安全。带走之后啊，行了，咱们找个地方醒酒吧。我错了，我知道错。哎，这人就这样啊，在这个公共场所，这叫人来疯，人越多，越是公共场合，他这呵借酒撒疯，他越来劲。一进了公安局派出所，一到了那个小房间里头啊，哎嘿呵，这个大金镯子啊，不是金的啊，甭管是什么材料的吧，镯子一旦给它戴上，哎呀，这就人就长脸，我告诉你说吧啊，长脸啊，哎呦，明白了，哈哈哈哈，我错了，我这个很懊悔啊，我表示歉意，谢谢您，谢谢民警同志让我免费在这儿醒酒，醒多少时间，多长时间呢？我觉得可能也就半天吧。不，警察说这个得十好几天，那么长时间吗？对，您这叫拘留，你瞧，敬这个吗？哎呀，太困了，困的呀，呼，哎呦，困的不行的，就这开车出去，这也危险呢。河北衡水有一司机张大哥，这是头段时间上个月底的事情，张大哥开车 开了一个是货车呀，是干嘛去？甭管是货车是轿车吧，甭管什么车啊，出去办事儿去。哎呀，困的呀，哎呦，困的不行不行的呀！哎呀，愣扛着呀，这眼睛睁着，哎呦，不行，一会儿眼睛就闭上了。哎呦，一会儿这车就开始化龙。哎呦，这一会儿这车呀，都快蹭着那高速的那个隔离栏了。哎，这太悬了。可说呢，高速上。您听听啊，它高速上那车速没有低于80公里的。一般来说，就他这困成这样，好家伙，生挺着到了服务区。哎呀，哎呀，像这个事儿啊，哎呀，按说您就别开了啊，不行，我要坚持，还坚持呢，不行，我坚持，我要坚持。然后就开始抡圆了，就开始扇自个儿嘴巴子，啪啪呵，这回真是验证了啊，那句话大嘴巴真不要钱呢。哎呀，扇完了之后这脸啊，说实话家里人都不认识了。哎呀，肿了，真扇耳瓜啊，是扇自己大耳瓜子，呵，唱歌，哎呦呵，不行，我得保持清醒。你这就不清醒了啊，我得保持，咚，行了行了，把前面那车给追尾了，事故全责呀！你瞧，就出这事儿，好吗？嘿，跑堂的，知道跑堂什么意思吧？饭馆服务员，跑堂的，哎，心里头奔腾着一颗狙击手的心。哦，他自己后来这个参军了没有？还是跑堂的。那哪来的狙击手？可说呢，江西吉安有一位刘大爷，他呀。有一个自个儿的家里的这个菜园子啊，这刘大爷很勤快啊，说那个啊，这个天还没快，就是药亮没亮的时候，刘大爷说我到菜园子里去啊，侍弄侍弄这些个这个庄稼啊，就是照顾照顾。哎，正在这菜园子里正忙活，突然之间哟，感觉这个手臂呀，疼痛难忍啊。哎，怎么这么疼啊？他还想这个啊，这附近有火是怎么着给烧着了？呵，钻心的疼。当时啊，天没亮，没太注意。等天一亮啊，一看，好，他那手臂呀、啊，让一颗子弹给打穿了。哟，这还有子弹呢啊！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他就那就赶紧到医院看，而且得报警啊！这里面出枪支了。这还得了吗？民警一查，这附近呢有仨人饭馆跑堂的。哎，哥仨一合计，哎，我说，咱们出去打猎吧，啊，咱们狙击去吧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咱们有这个兵刃啊，打狙，没有，狙击步枪没有没有没有，制式的咱没有，鸟枪有啊。也不打哪儿弄那鸟枪，这哥仨出去了，躲在草窠里面，打谁呀？可说呢，打这野猪啊不容易碰上啊！你这大路边上哪有野猪啊？打鸟不行，鸟目标太小，咱们这个狙击的本事还是差点，是吧？你看我还行啊，我这还是400度，你们哥俩好家伙啊，你们的深度近视，那说这哥仨玩的太悬了啊！对了。还有点那个近视眼，还一青光眼，哎哈，好吗？瞄不准呢，那打谁合适？打人吧，哎哈，对准了啊，对准了，啪 Q， 嗖，啪 Q， 行了。这玩意儿你说他这行不行？那可是太危险了，得亏是打手上，打别处，哎，麻烦就大了。就这样，这仨人后来被警方拘留。净这个啊，你看那个闹这个笑话吗？这就说啊，有些人就是不务正业。说实话，不是咱说啊，浙江衢州有一个沪昆高速路衢州这段，哎呀，有一辆小面包开着开着咕噜咕噜咕噜打了个滚，啪嚓，这翻车了。哎呦，赶紧周围司机呀、啊，什么行人路人看着之后打电话报了警，交警赶到现场， 赶紧首先是救人，把这个司机从这小小面包里面拽出来了。哎呀，浑身上下跟落汤鸡似的。哦，下雨了，不是，就是出汗啊，出了一身的汗呢。好家伙，哎呀，整个衣服都湿了。好家伙，把那个 T 恤给脱下来。警察说：“你脱下来看看有伤没有？”脱下来之后，拿在手里面一拧，哗！好家伙，这汗水横得流了半脸盆。哎，哪儿那么多？我就这么形容，出了一身的汗。警察说：“你怎么出的事儿啊？”我跟你说，我这出这事儿就赖这车太过分了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把我热的，你看我这热的，我哎呦呵，我都看不清道，我这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就是它不是夏天吗？加上南方那附近热呀，外头开车，路面上开车，地表的那温度那相当高，比那天气预报显示温度还要高。那可不出汗吗？哎呀，我出了一身的汗呐，呵，哎呀，我这个彪形大汉满身大汗呐，警察说你怎么出这么多汗？你看我这说这车呀，你这身闹在这车里，它太热了。我买这车买了好几年，我最讨厌这车就在这儿，一到夏天我哎呀热的我呵，冬天还凑合，但冬天冷，特别的冷，哎呦冻得我呜。警察说你等会儿啊。你这车里空调坏了没有？车里呵呵，警察同志，您这人真是外行。你太开玩笑了。我开玩笑啊，机动车里哪有空调啊？那车辆那厂商多贼呀，他能给你安空调？姥姥肯定没有，指定没有，我都没想这事儿。警察说不能吧，你买的什么车呀？马车呀，三蹦子电驴子什么呀？机动车呀。警察说你靠边靠边靠边靠边，我看看啊。到他那车里头，把那个空调那个开关板一拧，噗，那车都摔成那样，空调依然正常送风，呼一吹呀，瞬间驾驶室就凉快的跟什么似的。这司机啊把脑袋探进去一看，啊，哦，那你哎。警察说你这都哪儿的方言啊？哎呀，警察同志啊，哈哈哈哈，感谢感谢，你算是帮我破了案了。原来机动车是有空调的呀。哎，合着你不知道是吗？买了车这么些年不知道这车里有空调。哎呀，新闻一口清给各位交代一下，福建莆田已然累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48例了。水利部部署这个灿都暴雨洪水防御工作。重庆啊，这个民警，这是一起个案，民警违法传唤，当地渝中公安分局向当事人致歉。正是立新读报再听听，新闻时事说分明，嫦娥起舞弄清影，纸儿包纸儿裹是月饼。经济日报说的，中秋就在眼前了，哎，中秋可是不远了，月饼需不需要豪华包装来撑面子呢？那当然不需要了。但是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？大伙儿可以分析分析，为什么有些个月饼要不然它就豪华包装，呵，纸儿包纸儿裹一层一层包的，跟马三立先生说那相声似的啊，挠挠吗？啊，对了，要不然他就借用偷换啊搭车呀各种概念炒作一番啊。我听说啊，这不是北京，外地有一家精神卫生健康中心年年出月饼，据说他们家月饼都订不着。这精神病医院还出月饼啊？你看，呵呵，对，当然要好吃也行，对吧？但是关键问题是，你说大伙儿买他这月饼，他奔着就是奔着月饼好吃不好吃吗？呵，咖啡馆出月饼，哎呀，卤煮店啊，那就别出了啊！就说呀，嚯，各种地方都有月饼。其实月饼那这月饼跟那个此月饼跟彼月饼有什么区别呀？医院出的月饼， 跟那个寺庙出的月饼啊，当然那个寺庙是素的，有啊，有寺庙也出月饼，这您不知道吗？有啊，嘿，好豆汁店，哎，啊，就说呀，这种就是搭车，就是炒作，说白了。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它本身的价值贬值了，哎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说月饼回归它本源本来的味道和意义，这就可以了啊。你看京剧里面就有这个是吧，月饼中秋这题材吗？啊，梅派的两出戏都是。这是一出，还有一出呢。也许有的朋友啊不常听不太熟，但是比这贵妃醉酒更典型更经典。看这切题儿啊，对了，得提前祝大伙儿中秋快乐了啊！抓紧时间再说一句啊，还是跟这个中秋有关。这是北京日报说，咱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检查这个节前这月饼这个市场说了啊，各位记住了，不建议网购个人手工自制月饼，他做那是窝头是馒头还是月饼，可真不好说。得了，不多聊，感谢各位，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见天谈，咱们明儿见喽。